世界乱了，快乐没有你回来，还能如何呢？滴滴答答，都留下了。笑自己傻得可以才会为爱伤风流雨， 笑自己 傻得可以才能忍受你的坏脾气， 笑自己 傻得可以才会让你忽然有欢喜，喜欢你只想整天念着和你没道理， 笑自己傻得可以才会为爱伤风流泪， 笑自己 傻得可以才能忍受你的坏脾气， 笑自己傻得可以才会让你忽然有欢喜，想整天念着和你没道理， 笑自己 傻得可以才会为爱伤风流泪， 笑自己 傻得可以才能忍受你的坏脾气， 笑自己 傻得可以才会让你忽然有欢喜， 笑自己 喜欢你想整天念着和你没道理。 整天都想念着你，真没道理。 心中不变，我多想你看见。

时间走半边天边啊，时间是好的，站是多变啊，两个人一起幸福唱。 有的时候遗忘是一种既定的仪式，仿佛呢是和过去的自己告别，又会在陌生的前提下恐慌迷失了自己，没想过离开时是否会像来时那样心情在下雨，坐在公交上还在想着火车上听到的歌。此刻听到的歌曲来自刘若英，遗忘的城市。 曾经为你写下一个完整的句点，总不能被你看穿我眷恋，才发现思念是一种抱歉，以为能承受这般的可怜，于是又勉强自己去做一些不想做的事。是什么样的原因放弃的坚持，我已经不想再被你牵绊，我已经不能再被你冷淡。哦，早已经厌倦这两个自己，我看着镜子却不能为你。哦，我不想改变你原来的样子，你心上的地址是我遗忘的城市。

着离去，不要追着爱不爱的原因，关于爱情的欢愉，来自对方真实也爱自己。算那秘籍，自然就可以，就在你的眼里，在你微笑里，在你语言有句话里，就在我的耳里，在我的心里，偶尔出去，出现在我眼眉里。我爱你，就在你的眼里，在你微笑里，在你语言有句话里，就在我的耳里，在我的心里，偶尔的距离出现在我眼。 借给你我的光，投射给你，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，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。当你沉浸天空那条冰冷的银河，粼粼的波光够不够暖和你？等你想起那道源自于我的光芒，我依然愿意为你来歌唱。一闪一闪亮晶晶，好像你的身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，还是找得到你，挂在天上放光明，放手我的孤寂，提醒我，我也只是一颗。 这次把你捧在手心，然而你却流着泪再也不领情，想有多蒲公英宁愿散尽，也不愿成全在我的怀里。我留不住你，总是等待日子慢慢靠近，才愿意释放心中全部的感情，把出所有回忆塞进心里，和你的过去现在我还不敢想起，不能忘记。如果是你幸福的手在我手里，我的痛苦怎么会比你的轻？算了吧，别再提你的情，只要曾经快乐我也就可以不留痕迹，忘了我自己。总是等到夜色慢慢靠近，才愿意释放心中全部的感情，翻出所有回忆塞进心里，和你的过去现在我还不敢想起，不能忘记。如果是你的幸福断送在我手里，我的痛苦怎么会比你的轻？再说了吧，别再提心，只要曾经快乐我也就可以不留痕迹，忘了我自己。Love is only memory。曾经快乐我也就可以不留痕迹，忘了我自己，我自己送你的美丽。 新春河北五彩快三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震撼来袭，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头号复选单主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主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生活与梦想是始充满幸福能量，握紧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爱的我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琳，叫做《12种颜色》。这首歌极富画面感，迷人的蝴蝶在黑夜里独自起舞，愈孤独愈美丽，有一种渴望在陈琳凄美的歌声当中更加的无助，有一种力量让你沉醉其中无法自拔。陈琳带来《12种颜色》。 就算休克心跳九秒钟。 多少人的关系变了，是因为别人的嘴。消耗你能量的不是工作，而是工作当中遇到的人。一想到明天要上班，就觉得生无可恋。何以解忧？唯有音乐。一起来听到周华健带来。 我和你存在一种危险关系，彼此价值这另一部分的自己，本以为正完成了爱的定义，那就乖乖地守护着你。相爱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，规则是要憋住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唯一沉溺，你是爱我的，就不怕有风险。 变成猜忌怀疑的烂游戏。规则是要憋着呼吸越靠越近，但你的温柔是我为你沉溺，是爱我的就不怕有缝隙，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，让一切归零在这身躯上。如果爱是说什么都不能放，我不挣扎，反正我也在我心上用力的开一枪，人只在这一刻得到释放，相爱的纯粹落得如此下场。你骂一骂我们都别说谎， 随着你的天际调整，我的悲欢喜。

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：13715369956，13715369956。三天两宿，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。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“宜居惠州”，我们带您幸福出发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着？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，操把心慢慢静下来。音乐吧，品味。 他听到的歌曲来自王菲，相对于《致青春》，没有太多高潮，听者都蕴含着爱，我也不想。 不忍故作，想到知不知让我假说明白，反而让得我的人也留不想念着，不忍孤孤的甜蜜的我，想着我的人也留不想念着，不忍孤孤的甜蜜的我，想着你孤独。 不要害怕这种的时候，他说不要害怕来自于过世后的多个灵感来自于不顺的躺在草地上，阳光照射在草地上的窗帘，阳光照射而浮现在王力宏的脑海当中。 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爱一个人其实并不复杂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害怕，过去的眼泪让今天去擦，午夜的2点半我走不进路上，时间在眺望被伤害